出现在我们很熟悉的各种那个作品里面，是因为他的歌曲为什么可以一直历久弥新？是他这里面有一些人心的心理状态，就是甚至有点像是前一阵子很红的一部电影《九可》一样。我本来只是跟世界开一个玩笑，没有想到这个玩笑其实是在我身上。 嗯， 我开了一个玩笑以后，发现大家都在哭，然后我发现这个玩笑原来在我身上的时候，全世界都在哄堂大笑，只有我这个当事人觉得很不好笑。 这个 其实很多，像你们还记得《九可》最后片尾吗？本来他只是很愤世嫉俗，然后上了一个脱口秀，然后在那个脱口秀上面有个脱序的演出来讽刺这个世界，然后就后来他发现出来的时候，整个满街满市都在抗议所谓的贫富不均，所谓的像 V 怪客那样的状况，就是所有人都已经陷入一种情绪性的高潮的时候，他反而会觉得说，其实我要抗议的不是这个啊，我也不是要抗议的是，我也不是要用暴动来去讲什么事情。那就他发现他两边都不是的时候 ，style joke， 然后可是我却变成了 joke， 我本来我却变成了一个玩笑的本身。 对，这首歌应该是听起来 对很棒， 对，然后也用在电影《消失情人节》的片尾。然后如果你看完那部电影，听这首歌就会又有不一样的诠释方法。我来听看。这样听这首歌是有点恐怖， 很美啊，也有一点很恐怖， 对，很美，但很诡谲，对。原来其实 有点像太宰治有一次不是讲，人家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创作，他说我其实爱这个世界的方式，只能用开玩笑的方式让我跟这个世界还保持连接。其实很美，就像你讲的，有点恐怖，但很美。 对对对，啊。 我知道，我觉得马戏好像要慢慢把我们带入哪里去， 举重的世界，我又回到举重世界。 然后，因为下面一首是翻唱，对， 这也是一个可能有点恐怖的 Bad Word， 也是这首歌陪伴了我好多年的成长哦。因为它有很多版本，1982年。Tears for Fears 出来以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团真深得我心。因为他这首歌的创作是他在一个，他说他在青春期的时候就直面了所谓的更年期，那是他在开玩笑啦。就是他 Tears for Fears 主唱罗兰讲说，他的父亲啊，其实是经历了二战，然后回来了以后啊，当了兵以后回来以后，可能看到了非常可怕的经验，后来以后都不跟家人讲话，然后呈现一种暴力倾向，那个就有点创伤症候群。可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办法处理这件事情，然后他爸爸几乎都不太跟他们讲话，然后也无法沟通，他的人生成为一种不断的絮语，可是他却无法跟别人做真正的沟通。所以罗兰在他的家庭的生活里面，小时候其实是非常压抑，然后不知道怎么跟他爸爸做一个和解。一直到他青春期的时候，他的那种生气的那种状况才爆发出来。所以这首歌其实他发现是说，他在唱的是学校教育，他去了学校教育，发现学校教育对他的状况，或者是他发现学校教育有时候也是一个很像玩笑的事情，然后可是他去了社会以后又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格格不入。这孩子其实有点像是村上春树，他最近发表的一个本书叫《弃猫》，那本书短短的，就是在讲他爸爸原来是僧侣，日本的僧侣，学佛的，然后结果突然加入二战，回来以后也跟罗兰的爸爸一样，呈现一种极度的沉默，然后极度无法面对世界的状况。一直到村上春树老的时候，他才知道他爸爸那时候面对的是什么。大家听一下 Mad World。 好，来听看。 I find it kind of funny, I find it kind of sad, the dreams in which I'm dying are the best I've ever had. I find it hard to tell you, I find it hard to takeWhen people run in circles, it's a very, very mad world. Mad world. Children waiting for the day they feel good.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金枝之类 Tears for Fear 的歌，然后翻唱的版本 Gary Jolie 那个翻唱版本，对， 就是， 然后他好多他 Ed Lambert 那时候在英国的选秀节目里面也有唱，他因为这首歌爆红。 然后因为这首歌的确也许写在80年代，但事实上它却似乎预言着某一种我们现在眼前所看到的状况，不可思议。 杰马星带来这样 技术，好像这件事情就是有点像预言者这样，两种预言啊，一种 艺术， 对对，艺术的预言性跟艺术的这种故事的预言性， 或者是做梦有时候也有某种预言。 哎，没有，我都睡死， 那是你。 我很羡慕那种醒来以后还能记得整个故事剧情的人。 嗯， 对呀、啊， 那就是我本人，我都常常可以。对，我爸也可以，我爸比我还离谱、啊，他醒来就是一篇小说。 哇、哦， 而且他的形容都非常精确，你就会觉得那世界完全是真的。嗯，但这个疯狂世界，好吧，我们跟着你的音乐之流走吧。 对啊，为什么我又变举重的那个？ 对，你可能有感觉到什么吧？下面这是你说是The Beach Boys 的， 对 ，The Beach Boys 的最比较早年的歌曲《I Get Around》，就是有点像是早期美国最极盛时代啊，南加州充满了汽车、摇滚、啤酒、爱情、冲浪的那种世界，就是美国最兴盛，然后最年轻，带领着大家进入一个极度乐观往前冲的一个状况。我们回味一下这个《早安越南原声带》里面的这张 Beach Boy 的歌曲， 嗯。Strip. I gotta find a new place where the kids are hip. My buddies and me, you're getting real well known. Yeah, the bad guys know us and they leave us alone. I get around. It's never been beat, and we've never missed yet with the girls we meet. None of the guys go steady, 'cause it wouldn't be right to leave your best girl home on a Saturday night. I get around, get around, round, round, I get around.这首 I Get Around 是选自早安越南原声带当中的 Beach Boys 的作品，然后这是今天马欣带来的重训之歌， 比较欢乐的其中一 中的唯一少数欢乐之歌。 不要这样，大家会转台怎么办？ 不会啊，因为我觉得你好想说什么，然后但是是透过音乐来说，可能啦，这个世界充满太多话语，有时候你不 对啊，好吵的一个房间哦， 真的耶， 今年变成一个很吵的房间，要不然就是语言不详，要不然就是太 noise。 下面这个是爱的相对性理论。 对，它其实是那个早期啊，你们还应该没有人记得，因为太久应该没有人要承认高桥幸宏，就是高桥幸宏在跟坂本龙一他们组成 YNO 之前曾经有过这样的团体，那个 Sadistic Amica Band。 他这个是最早日本摇滚乐团打进全世界视野的一个非常指标性的乐团，所以日本人始终听音乐人始终没有办法忘记这个传奇性的乐团。然后那时候高桥幸宏在里面是担任鼓手，然后后来才成立 YNO。 然后他的观念啊都很新，然后保留了日本纯粹的东西，然后又有西方摇滚的元素，所以那时候等于是一个玩得非常 私は好きなんだ。 What does she want me? 们今天小朋友是马欣，从前面这几首歌就知道了，嗯，马欣的选曲通常都有一个阴影指向主题，有的时候他以前 跳动， 对啊，不会啊，我就觉得好像可以感觉到什么，以前就说你是重训教练，各位年轻朋友们有感受到这重量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再听谢马欣我们带来这音乐。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我们今天请到朋友是马欣。我一向都觉得音乐可以说的事情好像比语言更多，然后有时候你会觉得文字也不见得真的能传达百分之多少的意义，因为有些意义不是在那些细节上，有些意义就是反而是有一种距离，我觉得意义可以看得更清楚。可是就像我说，刚刚马欣在上一段放的那些音乐就让我想，我们刚刚有讨论到说在这个社交媒体社群时代的或是网络世界的一种新的人际方式或者新的讯息取得方式，好像已经变得不太一样了，然后也影响到整个世代的青年们。但今天马欣的选曲从这时代的各种现状，跟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既然是说是你在写作时候会听的音乐， 对， 感觉有一种古往今来的感觉。 哎，对，因为我觉得，对，今年的状况，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那个影响有好有坏，然后因为它可能给我们更多自省的空间吧。 嗯， 我觉得语言本来就有它的障碍，就是它经过了我们面具。你知道我们是戴着面具讲话的嘛，那我们就会在预测别人的观感，所以语言它本身的局限性本来就会有一堵墙。然后可是文字的话，其实文字有一半是跟自己交流的， 嗯， 要不然文字不会成立。那个文字其实是一种思考方式， 嗯， 可是音乐啊，电影或者是配乐这种东西哦，它是其实是在创作者的潜意识里面发酵的，然后再传递给大家，所以他的语言会非常丰富，然后他甚至他的想象不是语言可以概括的，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些音乐，比方说某个年代60年代70年代一到21世纪的音乐，你会发现诶，每个创作者的潜意识里面发挥出来的音乐不只是这个世界很瑰丽的那一面，甚至这个世界斑斓或腐败的那一面同时应运而生，变成一个花园的状况。所以当音乐不可弃，艺术不可弃的原因是因为是这个东西，因为它超越了我们可以表达的，而进入我们的潜意识的世界的时候，大家的心灵会比较饱满一点，会比较有疏通的管道，我是这样认为啦。 嗯，哎，你说的很棒哎。 哎，我不知道在讲什么。 对, 对啊，我也常常觉得音乐就是这样子。然后特别是你在听电影配乐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人他只是在配乐，还是他真的把这个剧情或他真的认同里面，然后他把他自己的感受他贴进这整件事情。这是其实从 戏有没有， 对 对 对，从这音乐就听得出来。我们要听到你要放这个是 Plain Love。就是来自海上钢琴师， 真的好经典的一幕哦！海上钢琴师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1900的故事，一个男生，然后他有一个非常卓越的音乐才华，他钢琴弹得非常好，可是要那个船要炸的时候，他决定不下船，回去他的世界里面。然后很多人都觉得为什么他不下船，其实我在这两年我才非常的理解他为什么不下船。他曾经跟他的好朋友在炸船的前夕说，我要下船的时候，我看到前面人海茫茫，纽约有无限的机会，可是我到底要追求的是这样子天高地阔然后随波逐流的无限，可是却是有限的，就是你可能会跟着人云亦云，你没有办法脱离那个排队的状况，还是我回到我自己的琴键里面，以琴键的有限来追求我的无限。这有点像村上春树1968年的时候碰到日本大学运早稻田几乎校园是空的状况，他那时候发现说那样的学运后来引来了喋血革命，就他们自己内斗，然后出现了血腥事件以后，他回去自省，然后成为后来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听风的歌这样子一个作者出现。我觉得人本来就有两个方式，一个方式是你要在外面随波逐流，然后浪打下来，然后你自己可能斑驳了以后，你才可以发现你自己核心是什么。另外一种就是他可能比较早会一点，或他的欲望是告诉他自己他必须要去从里面挖掘自己的矿，那里面的矿是无穷无尽的话，你有可能再回到原来。所以那个船其实只是个隐喻，不是说你要不要炸掉的问题，是你要不要回到你本来就是认知这个世界是有限的，于是你自己相对是无限的一个状况。那个状况就是你其实真正的天高地远，真正的走不完。 嗯， 所以我真的觉得海上的钢琴师其实非常适合2020，因为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的有限，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好多堵墙，可是海上钢琴师1900告诉我们的是，我们可以走到我们的内心，那里才是真正的天高地阔。然后这一段是他看到他非常心仪的女孩，然后他从窗户里面为他弹一首像情书的歌，非常美。 嗯，刚好就是在录唱片的时候，这时候女孩从窗边经过了，来听看吧。 好。 就是海上钢琴师当中这段 Playing Love， 就是当这个钢琴家他在弹奏，钢琴师突然眼前，前面还是乱弹的感觉，还很花俏，就突然女孩子经过他眼前，他好像整个人都被吸引了，然后他手下的琴音完全，对啊，好像呈现出天堂的感觉。 他就是纯粹对那个女生的爱啊，然后没有任何杂质，也没有要 也没有无欲无求，应该这样讲吧。 嗯嗯嗯， 纯粹的美。 对，海上钢琴师下面也是一首 《太阳帝国》。大家好，可能不知道会不会还记得这部电影，就是后来演蝙蝠侠的 Kristen Bell， 他最早的时候，他还在童年的时候拍的这部电影。 嗯， 然后那时候因为这部电影，大家开始认知到这是一个天才新演员呢， 真的耶。 因为其实他这个角色，等于他这部戏等于是他的独角戏。 嗯， 就他的父母很早就因为大战然后开始撤退了，然后他跟他父母就是手一松就脱离，就还在沦陷区上海，然后所有的状况变成他自己独立面对他进入了日本的一个战俘营，就是外国的战俘的集中营，然后他怎么求生，然后以至于后来又被接回英国，然后他目睹了这个大战。然后这首歌曲是威尔斯摇篮曲，就是最早的一个威尔斯民谣，然后就在讲一个慈爱的母亲哄孩子睡觉。只是最要命的是这首歌它出现了，在这部电影里面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这个孩子还非常的对善恶没有感觉，因为他父母其实是在教育上面是脱离的，他父母很忙的去 party 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在沦陷区上海法租界的时候是非常繁华的，他并没有感觉到任何战争的事情，他在一个无忧无虑的状况下过了他大少爷的生活。这一开始的时候就有这首歌，然后呢这首歌在父母缺席的情况下放出来，然后最重要的有一段是在一个神风特工队那时候大战开的就非常严重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他放了这首歌，他目睹了神风特工队去自杀型的一个攻击行为的时候放了这首歌，非常讽刺非常吊诡。就是这群人到底为了什么，然后配上这个母亲慈爱的歌谣，成为很讽刺的歌。然后最后他回到了英国，然后他父母一直都是从爱的缺席，就是他父母对爱的意识其实并不强，然后又放了这首歌，这孩子已经无法回去他任何的状，就是原来的那个状况。 嗯嗯嗯，我们就来听选自《太阳帝国》，就是 Stephen Spielberg， 然后是克里斯汀贝尔，当时还是个小男孩，就已经展现他的天才演技。 然后这个配乐师就是配乐大师 John Williams。 John Williams， 嗯，来听看这首威尔斯的民谣摇篮曲。 Oh 在电影《太阳帝国》里面出现一首来自威尔斯的摇篮曲，在出现几个，刚刚马欣有讲到出现几个场景都很有意义，也许大家可以再去找这部老电影回来看看吧，现在再看也许又不一样的感受了。 嗯，对。 嗯，然后下面就是 Yola Tango。 嗯， 我们曾经都好喜欢，也不曾经，应该现在搞不好应该还很喜欢。 嗯， 我记得我第一次发现他的时候是的确是在2000年，就是千禧年的时候，那时候巷口还会有音乐行、唱片行的年代。然后有一天啊，我就从顶好买了一些蔬菜啊、水果，然后经过说：“哎，我们家那边有一个很特别的音乐唱片行哎。”然后我觉得那种在 corner 里面，你可以发现一些租书店、唱片行那种小幸福哦。现在我那个老人家找不到，然后我那时候去那个家唱片行，然后发现了 Yola Tango， 然后他那张专辑是非常久，那也的确是2000年的作品哦。 嗯， 他拍的是一个美国街角，有点像 Edward Hopper 的画的那样子的一个，就叫做 Our Way to Fall。 嗯， 然后他表面上是情歌，我觉得那时候常常有很多歌曲是混淆成情歌。 嗯， 可是他其实在讲的是在20世纪哦，其实是一个以浪漫为美德的世纪，就是我们从浪费为美德啊，我讲错，浪费为美德的世纪，就是我们有大量的东西源源不绝，然后可是我们的精神上面很空虚，有点像是，对不起，我又要提到村上那本弹珠玩具那本书一样，就是没有意义的开始，没有意义的结束，然后非常物质非常丰沛，然后相信精神上非常枯萎的状况。然后像这样子的类似于噪音摇滚，然后混融了乡村音乐，混融了电子朋克的这个团体，反而造成了我们内，反而满足了我们内心里面对于这个世界的很大的质疑，就说这样走下去是对的吗？ 嗯， 我们并不是欲求不满，或者是我们并不是无聊的愤世嫉俗，而是我们身为一个生物，最灵长类生物，你会发现说我们身边充满了过剩的物质，然后我们的精神上面枯萎的这个状况，如果10年之后这样是对的吗？ 嗯， 我觉得 Yola Tango 那时候他们这一票，还有 R.E.M 那些车库摇滚军旗，或者是 Odile 就是那个贝克的那些音乐，那时候摇滚非常风行的原因，也不过也就是这个原因，就是在心理上面它是反射出来的。 嗯， 大家听一下那 Yola Tango 早期的东西。 好， Our Way to Fall。 lights an hour, but all our might, we'll try and make it ours, cause we're on our way, we're on our way to fall in love. 就是 Yola Tango 的 Our Way to Fall， 然后这是马欣的二十世纪一瞥，然后2000年的时候， 那时候好嗨哦， 真的耶。然后刚刚你说，刚刚有人留言跟你说今天是中旬， 我就说对，是中旬五五。不过他有点出一个，说你每次中旬你自己都不觉得中哦，我说对啊。 的确从这一段的音乐听到现在好不容易有一点什么海上钢琴师太阳帝国等等的还是轻松不起来。下面这个乐团。 鹿匹佩陀这张专辑啊、2020这张专辑其实大家听了完就是很多乐评朋友听完都觉得很棒。 嗯， 我个人也觉得真的很成熟了，开始出现很成熟的作品。 嗯， 这首歌是曼珠沙华。 那你要介绍一下他们吗？ 九年级的年轻人哦，其实很多人每次什么精英金曲颁完以后就说怎么搞的，我跟世界很远，我怎么都没听过这些人。可是其实这些人哦，因为他们的生长的时空环境哦，跟我们真的已经截然大不同了。我们生长环境就以前我刚刚讲了 Yola Tango 那种，我们在一个很过度富裕、过度追求物欲的世界里面开始追求心灵的那种状况的时候，他们已经就是很实践的，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搭了一个小宇宙，然后用了电脑音乐然后谱出来的这些东西。 嗯， 然后鹿匹佩陀他的东西有点像是，他不是像我们之前前十年的时候很流行 noise 或者是很花俏的电子合成音乐，他的东西就有点像是小杂讯。 嗯， 然后呢就是现在很流行的那个 Gretsch 的东西，就是有点生活的杂碎的那种音声响，然后借着这种东西呢，反而会让人进入一种比较冥想的世界里面。所以就是他们已经很习惯一个阿宅的创作空间。 嗯 嗯， 嗯， 然后他们把，尤其是这张彼岸更像是，因为他这张是取梵文的佛教语，就等于是悟道的一个意思，所以他等于是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成道， 到 了一个彼岸悟道，那个悟道成佛这样状况。 嗯， 所以大家可以听一下，就是在现代宅里面他们呈现出来的一个他们自我内心里面的一个各种不同的小宇宙的世界。那个我觉得你制作音乐的场域或者是你的人生经验会完全不一样，在这个时代里面。 嗯，来听看这首《曼珠沙华》。 回到 I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声音纺织机，我们今天请到的朋友是马欣。从一开始到现在，我觉得已经听了好多精彩的音乐。然后，我觉得不需要讲得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很多感觉是大家，对于目前这个时代是共有的。那所以这些音乐也都是你在写作的时候会常常放在背景的。然后我们在两年前我们都还是那个权力游戏迷 哦，对， 所以下面这个 是我觉得已经好难再出现沙翁名剧般的影集了。 嗯， 现在大家都比较像泡面式的影集比较多一点，80%啊，20%还有。 嗯，然后但是冰火这个它真的是我就是开创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观 空前绝后的一个就算第八季滚可是它前面到第六季之前它整个完成度都有沙翁名剧的风采。 对对对，然后你要放的是第八季当 中。第八季虽然是巩固了齁。 嗯。 可是它里面有一首歌 Jenny of Old Stone， 它是一个原创歌曲，听起来算很像古民谣哦。可是真的它这首歌那时候在一群那个战武士们要面对夜王已经兵临城下，凛冬真的已经到了。然后他们那群人在前一天晚上喝酒，准备要殉国，也不是殉国啦，就是殉身这样子的状况之下，放了这首歌。这首歌其实已经预言了后来的结局，就是它里面唱的歌词，我念一下哈。 嗯， 高高的站在已是诸王的殿堂之中，珍妮看着他，珍妮愿意与他的幽魂共舞着，无论是他所失去的和他所寻找的，以及他那个最爱他的人，那些已经消失已久的灵魂，他也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大家还记得第八季的时候，所有人都拥戴着琼恩的时候，龙后的那种复杂，他那么爱他，可是他又这么复杂，不愿意放手权力的表情啊！我觉得这为什么有人觉得《冰与火之歌》其实是空前的，有一点沙翁名曲的，是有点沙翁的风采的，是因为他把人的两面性，而且里面没有一个是。 Those are the kings who are gone. Jenny would dance with her ghost. The one she had lost and the one she had found.No ones who had loved her the more. The ones who'd been gone for so very long, she couldn't remember their names. They spun her round on the damp old stone, spun away all her sorrow and pain.She never wanted to leave, never wanted to leave, never wanted to leave, never wanted to leave. They danced through the day and into the night.The snow that swept through the home from winter to summer and winter again till the walls did crumble and fall and she never.Thank you. in the homes of the kings who are gone. Jenny would dance with her ghost, the one she had lost and the one she had found, and the ones who had loved her the most. 我们听到这首 Journey of Old Stone 是来自《冰与火之歌》当中的一段电影原声，电视原声 的歌曲的。 对啊， 我刚刚跟光夏讲说，我之所以选这首歌，其实它有点像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那种狂人政治氛围，就是它这首歌其实隐喻的是龙后跟琼恩未来的破裂，可是龙后的崛起本身就很像我们现代的向往的狂人政治，他原来的崛起就是从一个浴火里面，然后抱着两只龙，然后带给人们传奇，像是喝了白气泡水或可乐的那种狂喜，让气泡在身体上面蔓延，然后以至于就进入一种狂欢式的政治，然后好像是天选者的一个政治人物出现了，然后那种激越的氛围反而导致一种成功者的失败，就是无论哪一种人是用这种狂欢性的政治崛起，他都会面临他的失败性。这首歌其实就是一个成功者的失败性，所以我那时候刚刚一直用莎士比亚来比喻《冰与火之歌》的成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他不只是人的两面性，他对于这件事情，因为莎翁的笔下的世道永远不会脱离这个世界，就算是二十一世纪，莎士比亚也不会过时的原因就在这里。他把龙后的崛起比已经相当于现在川普或者是金正恩他们的作秀式，甚至非常粗暴的作秀式的方式。我不是在讲某一个人，我是在讲现在喜欢的一个操作模式。 对啊，就像那个龙后他在转变的时候，很多人大家都怎么可能，他前面他只要说什么， 其实早有脉络， 对，他只要大家然后想觉得他说错了，他就说我可是那个龙后， 对，我可是天选者， 对对对，然后大家就闭嘴。 可是这个东西其实预言他自己本身他自己也在这个狂欢政治下面的一个抓马的那个一个棋子而已， 所以希望多一些理智吧。就算是好像看起来是有，就像你说的天选者或是神机出现，但事实上，我觉得身为人类还是要有那些理性的 冷静的那个部分， 对，那个很古老而优雅而有距离的那种思考方式，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守住才行。 所以乔治马丁这个作者，就是《冰与火之歌》原著，为什么那么受到推崇，是因为他有一种古老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有点洞穴者的眼神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发现觉得原来很迷人，就是他不知道是从古时候哪里来借来的一个眼神，对，冷静而悠远的一个眼神。对， 下面这张专辑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 对，就是他这张王若琳的《爱的呼唤》。其实我还蛮喜欢他在之前玩更多自由的东西，他其实都没有在管市场边界在哪里，他玩了很多比方说黑暗的童话啊， 霸凌啊什么的， 对，大家可以不停的去看他以前的作品，可是这张是他相对一定是安全的市场作品，不过他在编曲上面的确是有一个给一些 找一个很厉害的编曲， 对，有一个新的面貌。这张我选的是《爱的呼唤》，这张专辑我选的是第八首的《我只在乎你》，主要他 MV 拍得很好笑，那你听他那个歌好像很古雅这样子，可是他其实在讲那个我只在乎你的那个你其实是荧幕啊，其实是手机荧幕、平板电脑荧幕，我们离不开的所有的荧幕，我们荧幕里面的自己，我们荧幕里面的另外一个人，或荧幕中看待我们的那些眼光，他其实在讽刺我们现在其实只在乎社群里面看待我们的那几百双几千双的眼睛。我只在乎你。 见你，我将是会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 专辑《爱的呼唤》，然后他的那个编曲是很厉害很厉害的编曲，然后这、就是在就像刚才马欣说的，他选这首音乐是原来他 MV 里面在说我只在乎的你，那个你原来是就是说 镜花水月里面的你，几千个网友看待中的你，我只在乎那个你。 原来是这回事。 他从来不会玩那种规规矩矩的，他都玩一些很隐私的、同色的东西。 好有趣。下面就是马世界 最爱。我的 爱 歌，就是我以前如果是大概是这学生时代听这首歌会跳起来，在床上一直跳一直跳那种。 嗯， 因为他刚好触动我怪胎神经。 好，我们来听看 Losing My Religion。 Bigger, it's bigger than you, and you are just a dream. That was just a dream. That's me in the corner. That's me in the spotlight. Losing my religion. Trying to keep up you. And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it. Losing My Religion， 这是马欣的爱歌。 欸， 因为刚刚在放的时候从头跟着 摇到尾。欸，但是这首歌表面上是暗恋人家的歌啊， 嗯， 可是他其实在讲说当人失去希望跟信念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有一点像是那首 Radiohead 的国歌啊，那个 Creep，嗯，那个东西啊其实很有趣哦，就是当你接近你的梦想的时候，你会怀疑这些都是梦，而且这个梦你真的匹配这个美梦吗？或者是人本来碰到自己那个就像是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一样，你真的碰到金阁寺的时候，你反而会产生更大的怀疑，甚至有人就是真的有人会烧掉金阁寺这种预言这样。 嗯嗯嗯，下面就是 啊，对， 马克思里希特 November， 嗯， 这个常常被剧场引用。 嗯，我们来听看， 那现代舞里面也会用。 哇，十一月快，十一月真的快来了。 哎，欸，那个因我选这首歌，因为是我生日，现在有没有公器私用？ 对啊，这样很适合那个有点冷冷的天气听。 哎， 欸，很适合天蝎座，哈哈，你看。 欢迎回到 U 电台声音纺织机，我是雷光夏，时间是下午4:30。刚才听到马克思·里希特的 November， 然后我就说哇，这新生代的作曲家很厉害， 对啊，新古典的那个，他的专辑跟他的那个线上的浏览率、聆听率都奇高无比，他算是最应该是新生代新古典音乐最强的， 嗯， 而且它也启发了很多流行音乐的东西， 嗯嗯嗯。然后我觉得可以往上推出的话，真的菲利普格拉斯应该 还是对始祖派， 跟大家收个版税，就是他几乎是发明 极简主义的领航者， 发明了一代的电影或者是像是戏剧或者是舞蹈配乐剧场音乐都受到这个极简主义的影响。 对，包括楚门的音乐时时刻刻那些、那时候对我们的影响都很大。 嗯，你先选这个 Mad Rush。 为什么会选这个，是因为大概我记得2年多前哦，有一个朋友为了这首歌做一个奇美的注解，他在讲他的恋爱经验，我就说那你恋爱经验是怎么，他就他因为他狂喜嘛，我说你怎样你他就说你知道那种感觉就很像是 Mad Rush 这首歌、你听就知道。然后我后来又再听了一遍，的确那个他说他那个心动的感觉很像是这首歌，我可以感觉到那种蝴蝶 他有没有觉得小蝴蝶在心里飞的感觉？这个是马欣说他朋友形容谈恋爱就是这种小， 对，要谈恋爱不谈恋爱的那个暧昧期的时候， 就是没想到 Philip Glass 竟然会写这种恋爱， 搞不好人家不是这样想，只是他呼应在他心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一个不是像云端情人讲的吗？谈恋爱是合理的疯狂。 我们听完了这个菲利普格拉斯的作品，大家认识一下这位极限主义音乐大师。下面这个歌的标题我看到，我觉得很惊讶，竟然真的有一首歌叫2020耶。 而且他的专辑真的叫未来图像耶。 哇， 他对未来的 vision 真的是他2020真的是那个合乎他所2013年这张专辑的一个呼应， 所以2013就写了这首歌。 哎呀， 嗯， 很酷啊。 对啊，这个乐团叫 No Smooth， 嗯， 在2013年发表的专辑，然后那个时候在台湾，因为还那个独立唱片很兴旺的时候，这个乐团其实曾经还蛮受到很多文青的喜欢， 嗯， 因为他很会运用那种神经质的呢喃啊，然后还有合成器的那种游移，还有那种吉他的那种，你知道，有点神经质的干裂的那种感觉，游走在那种时空的边缘。然后他刚好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2020的时候，竟然我前几天在听的时候想说，耶，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穿越啊？天能吗？是怎样？是前行时空啊？他怎么在2013年弄出一个失控的2020这样子。 通常你问这些创作者，他们都觉得他写的时候 都搞不清楚， 不知道的。 对啊， 嗯，好厉害，我们来听。对啊，来听看这首歌。 觉得好好听哦。 对啊，2020有点那种扭扭曲曲的，神经质的，失控的。嘿， 在2013年就写下了2020这首歌， 怪怪的呀。 对啊， 是加拿大蒙特罗的独立团体。 嗯，有预言的性质。 对啊，在宅经，他们也是阿宅，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突然之间突发奇想，2020 真的就中了。 嗯。对一种极度不安的那个氛围， 嗯， 好酷 哦。好啊，今天你都是放这些，真的都是你在那个写作的时候会听到的音乐。 对啊，有时候写作的时候不是很需要这种，你知道吗？除了吃洋芋片化解焦虑外，这个也很重要，把自己突然弄醒这样。 好像这音乐是可以，跟你在写作的时候带来一些刺激，对不对？一些联想，因为我发现你在听这音乐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有很多对不同的世界的观察跟联想。 对，就是有时候需要菲利普格拉斯，有时候需要这样子的东西。对， 那么下面一首呢，要来介绍一下。 这个白铁仔啊，他最近要出一张专辑叫《无我》了。这个白铁仔他们这个乐团蛮有趣的，就是成立在2015年，然后有一点点听起来有点点像那种沧桑的嗓音，近年都流行这种啊，就是百转千回的沧桑，其实都年轻人，对对对，很奇怪。然后编曲里面有各种乐器的掺杂，所以他在器乐的使用上面也很有趣。然后我选的这首苏珊断层，可是的确世代现在已经断层了，就是因为每个人面对的 challenge 都不一样，所以他们那一代八九年级生面对的一个世代的转变，绝对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我们就来听一看白铁仔的这首 Susan。 们听到是白天在这首苏珊，然后选择他们专辑活着，这也是马欣今天介绍给我们的一个台湾的乐团，大家都值得认识的。然后 有新有旧这样。 对。 然后这下面这张就是我跟光耀讲说我今天一定要放，如果时间来不及。因为这张我不知道我今天其实要带来的是黑暗系的预料。大家你看嘛 ,2020 已经快要到结尾啦，然后其实今年就是这么的纷乱，然后你要找到自己的步伐，然后在各种未知的领域的乱流里面，然后还能维持自己的步调，这才是迎接未来的一个方式吧。 嗯， 然后这张专辑其实是我个人非常非常爱的，它有点古典音乐的搭配，然后有点像，可是它的这个导演啊，因为它导演有把音乐主宰到，所以这导演很妙，他的父亲是大卫鲍 威， 对，他叫 Duncan Jones， 因为 David Bowie 本名就是 Jones 啊， 对，然后 Duncan Jones 这部电影哦，我也非常推，就是大家如果喜欢太空惊悚片， 我超爱， 甚至喜欢《银翼杀手》的人。你们都要看这个月球， 太厉害了， 对对对，它原来的原名叫月球，然后后来改成2009年太空漫游，然后无论音乐还是电影啊， 超 级好看，都超好看。我很少用这种语调来形容一部电影，可是因为它不是那种大史诗的电影， 它也像独立制片这样， 对，它非常独立制片，甚至你可以看得出来它的资金可能不是那么高，可是它对于未来的复制人，然后对于 AI 的思考，对于人心到时候的演变都有非常深入的一个观察，然后你等于是在一个非常广阔的世界里面呈现自我封闭的状态的一部电影，然后它等于是《银翼杀手》的另外一种延伸乐亭，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我觉得我那时候看到这部电影非常惊讶，因为的确就是像你说 Duncan Jones 就是这个导演，我觉得太有才华了，然后他描述那个人在那个月球上的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人 你会不会觉得 然后一个月球，然后你 很熟悉，就是今年早一点时候我们大家都是过上这样的生活， 对，然后竟然能够拍出这样子杰出的作品， 然后就会自己吃饭，自己运动，自己记录， 然后还自我，也不是自我欺骗了，他被整个体制给蒙骗了， 有一天发现自己其实就是个复制 白老鼠。 很好看，然后这是今天马欣带来最后一首音乐，然后他坚持我们希望真的一定要听到的，真的电影或音乐都很值得去听的。 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你如果往外面看的话你会觉得很乱，然后不如就是这一次的歌单我都是觉得你从无论从哪个部分你都可以看得到今年的一些剪影，然后这首歌尤其是很适合做结尾，就是我们在这样子一个白老鼠的滚轮里面，我们的思考不能终止，然后这个电影完全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读本，无论你要怎么样去看待，哪个角度去看这样。 谢谢马欣今天好用心帮我们选这音乐，然后这首歌就是送给大家了， 黑暗预料系， 对，好，下回见，加油，拜拜 拜拜 拜拜。 you.